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6月8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要从痴心妄想中醒过来。下面真有播送这篇评论。6月6号，朴槿惠发表显中日追念词，再次恶意重伤我国核遏制力，说什么那是威胁东北亚与世界和平的严重挑衅，是阻碍民族和解统一的障碍等，并声称将要推进与国际社会的协力来继续坚持制裁和压迫。他甚至口出妄言，称要维持与美国的联合防卫态势来致使北方自灭等。我国核遏制力是旨在粉碎美国的核战争挑衅活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贡献于东北亚和世界和平的正义的宝剑，是保卫民族命运、保证民族繁荣的民族共同的财宝。尽管如此，朴槿惠口出恶语，则把它说成是威胁，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狂症，目的在于掩盖我国核遏制力的神圣使命与爱护和平的性质，维持反朝对抗协调。在美国狂妄冒险的核战争威胁中，朝鲜半岛至今依然没有任何战争发生，这完全是因为我国拥有强有力的自卫核遏制力。我国核遏制力并不是因谁的制裁和压力所迫而会放弃的讨价还价的东西。朴槿惠不要被毁灭南朝鲜、损害他自己的那自取灭亡的痴心妄想所冲昏头脑，而现在也好，要认识实务，谨慎处事。各位听众，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6月8号发表的评论，题目是要从痴心妄想中醒过来。